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夏萌，今天的冬奥号专列继续由我来陪伴大家。北京冬奥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而北京赛区唯一的雪上项目竞赛场馆，也就是位于石景山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正式比赛场地，在这儿呢将会产生4枚金牌。大跳台本体安检楼已于2019年11月验收，并且在当年的12月废雪单板以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等世界级赛事。那如今呢，大跳台的配套设施建设正在推进当中，我们能够期待的不仅是一个冬奥赛场，更是一个冬季运动的乐园。我们就一块儿走进首钢滑雪大跳台。将时间倒回到大跳台建造时，首钢滑雪大跳台白天雄伟壮观，夜间美轮美奂，它还有一个很美妙的名字，叫做雪飞天。独特的造型和灯光效果吸引了每一个到过这里的人， 就是第一眼看起来就很高，感觉那个有点害怕吧， 庞然大物。我特别想从上面滑下来， 非常牛的一个场地。 It is really good. We have more space to go down. The jump is bigger. Feel more safe. 我觉得全世界滑大跳台的人都被震住了。 首钢滑雪大跳台位于首钢工业园区北区，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地南部约1公里处。大跳台布局方向为东偏南10度，主体结构长164米，造型最高点60米。它主要由赛道、裁判塔和看台区域3部分组成。从选址开始，这座现代化的冬奥场馆就秉承了可持续办奥理念，让老工业遗址焕发青春。 当这个跳台完全呈现在你面前，然后造雪也完成了，所有的这个灯光设施一切都完成了，然后包括有运动员从上面飞跃下来的感觉，确实是跟未完成的状态不一样。尤其是你看到这个运动员，他背后有这个石景山，然后有冷却塔作为这个背景，然后这种和工业结合在一起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首钢滑雪大跳台的设计工作由联合设计团队完成，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个女生窦光露就是这个设计团队中的一员。她是一个很爱运动的女孩，马拉松、越野跑都是她参加的运动项目。从毕业开始一直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下工地爬脚手架对于她来说早就已经习以为常。 就是这样一个爱挑战自我极限的女孩，在参与设计首钢滑雪大跳台的过程中遇到了最艰难的挑战。 下工地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工作任务，我平时也比较注重锻炼，本身也喜欢跑马拉松，所以盯工地我觉得还是没问题，可能比那个一些其他的同事还会有一些优势。 由于是世界上第一个永久保留和使用的场地，设计过程中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唯一的就是国际雪联提供的几根曲线。 以前没有任何的设计经验，因为以前的那些台子都是临时的用脚手架来搭建的，咱们这个是整体是一个钢结构，然后对于它这个安装啊然后施工啊都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挑战，因为这个赛道的这个精准度还是有要求的，偏差不能超过3毫米。 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设计理念中植入了古代飞天的概念，一方面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产，飞天曲线与大跳台本身曲线较为契合，而另外一方面，飞天的含义与滑雪大跳台项目的英文 Big Air 一词有向空中腾跃飞翔的意思。当这个设计理念确定之后，摆放的位置以及角度就又成了一个新的难题。 他们指定是要这样一个剖面的形式，那我们呢就会附会它一些那个其他的含义进去，不是单纯从这个美学方面来考虑，它这个有一些比如说那个你看到这个阳光日照它会对运动员的飞行的时候会产生影响，然后包括这个风的影响，我们这个冬季这个北风嘛，东北风会考虑这个风和日照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您看到在这个徐明湖，我们这个设计呢尽量要考虑让它少占用这个水面，多种因素确定了这个跳台最终的这个摆放的这个位置。 首钢滑雪大跳台外沿的颜色设计方案也让联合设计团队绞尽了脑汁， 出了很多稿的方案，这一稿就是以咱们那个冬奥的会徽上面的那些颜色，然后也是做了一个渐变，这个颜色也是真是费了劲了，就我们自己推敲出来的颜色给到厂家，厂家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把我们这个颜色调试出来，因为这些颜色都不是一个国际的标准的色卡，所以厂家要用手调啊电脑调啊，它有很多的方法，也是试了很多回。 设计师在施工建设过程当中也需要参与其中，为了能够将图纸的设计效果完美呈现，并且兼顾设计效果与实用性的和谐统一，窦光禄每周都要来工地现场很多次。 对效果的一个把控，比如说那个颜色弄得对不对啊，或者那个一些细节的处理，体育运动的要求它要考虑这个防护，然后还要考虑赛道的照明，然后防风，还包括咱们这个造雪，它有很多的设施要安装在这个主结构上，他们如何跟这个主结构来连接呀，因为附着上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要考虑长久的一个使用。 今天都在做， 另外，由于首钢滑雪大跳台是一个永久使用的场地，那么在设计过程当中还需要考虑到大跳台的可持续性和多样化的使用问题。 在改变剖面的情况下可以适用于其他运动，我们在这上也预留了这个安装的节点，让这个台子可以将来能够多样化的使用。 一边是奥运文化的体现，一边是老工业遗址文化的代表，独具匠心的设计师们将几根曲线变成了首钢滑雪大跳台，从设计理念变成了眼前的现实。首钢滑雪大跳台从2018年12月开工到2019年10月31号建成，全部工期只用了300多天的时间，时间短任务重，给建设单位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而同样面临压力的还有安全生产管理的工作人员。 我早晨一般的时候夏天吧 六点半我就到单位了。首先我要到先到这个工地就看一眼，看看他这个工序，看看他的进度。所以说掌握了这个进度以后，这样的话呢，该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每天要去看一眼，这样的话呢心里才踏实。一天看不见吧，心里就感觉有点心虚。 陈庸军1985年参加工作，那时候首钢园区的景象直到现在他还记忆犹新。 第一次迈进咱们这个园区的时候，哎呀，很震惊。很具规模。那种心情回忆起来，这一晃30多年了，那种场景还历历在目，真的很宏伟，很壮观。 陈庸军眼中的壮观景象在2010年戛然而止，老首钢停产搬迁，热火朝天的工作现场消失了，整个园区一下子安静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高炉生锈腐烂，园区里一片萧条。 个别的区域，不夸张的说，你拿手指头一戳就能戳漏了。 2013年，首钢园区的改造工作正式开始，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等建设项目也全面启动。陈庸军在2015年加入到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安全生产工作，保证改造过程当中国有资产不流失。 原来的，就是咱们停产前的一些旧的设备设施，为了防止这些这个财产丢失，这样的话呢，我们与管理部啊共同配合，针对这些物资的进出厂进行一个管控。也就是说，在施工过程当中，你拆除下来的东西，一定要就是说，比如拆除下来的就是钢材呀、啊，包括废钢啊等等，哎，全部要进行回收。 首钢园区的改造工程大多是在保留原有建筑的同时来加固翻新的，这些常年没有维护的建筑当中，安全隐患比比皆是。在施工过程中，必须要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 那停的年头多了，也没有维修，也没有维护。地上物和地下物错综复杂，处处存在着风险，处处存在着隐患。这样的话呢，就需要我们这些安全管理人员啊，每天你要到这儿深入现场，去看、去查、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去提醒施工人员、提醒施工单位啊，注意哪些事项，避免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2018年12月，冬奥赛场首钢滑雪大跳台开工建设，这对于安全生产工作来说是一个更加严峻的考验。 不能发生人身伤亡事故，不能发生火灾事故等等等等，一点事儿不能出，一点影响不能有。 面对苛刻的要求，陈庸军负责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压力可想而知。在施工建设的300天里，他紧张的神经一直很难放松。 现场有工人，管理必须旁站，不能有一丝的懈怠。所以说，直到大跳台这个完工，我们这个石头一心里边这块石头才落地。 2019年10月31号，首钢滑雪大跳台建成并交付使用，但是首钢园区里其他的冬奥配套设施还在建设当中。 还有这么大的面积在建设开发当中，应该说我每天的心情是什么呢？如履薄冰。真正规划好了、建设好了那一天，我那时候，我可能真正能把我的情感发泄出来。现在还笑不起来。现在基本上这个园区里边的犄角旮旯我都非常熟悉了。停产以后破烂不堪也算是一种美，原有的设备陈旧性的美，经过这个改造是展现出了另一种美。还是说有情感。 2019年12月12号到14号期间，费雪北京国际雪联单板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的比赛在首钢滑雪大跳台举行，这是这个赛场迎来的第一场比赛。我们现在就将时间轴倒回到2019年的12月。虽然比赛是从12月12号开始，但是铺设雪道的工作其实从12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晚上7点，载满了雪的车辆就陆续开到场地里。白天往返运输雪的车辆无法通行，所以铺雪的工作就只能在晚间7点之后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7点。首钢园运行中心赛事运营韩东介绍说， 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在短时间内从我们的结束区完全推上去，通过压雪车推上去铺满整个赛道。 由于首钢滑雪大跳台是永久保留和使用的场地，用雪量比一般的临时跳台要更大，所以造雪的工作在铺雪前的半个月就已经开始了。造雪公司总经理刘爽介绍说， 是原来的3倍。我们造雪工作呢提前半个月在外边进行，因为要的时候这个量比较集中。 当时还购置了具有世界顶级水准的压雪车，极大地缩短了铺雪的周期。 这辆新型的压雪车在推雪的过程中非常的高效，非常的有用，解决了以往通过吊车或者人工把雪送到坡道顶端的这个难题。现在完全依靠这个大家伙就可以把所有的雪全都推到坡道顶端。 雪已经全部铺到了赛道上，最后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就开始了，修建起跳台。起跳台的搭建一定要严格符合国际雪联的标准，这项工作呢主要是由外方团队来负责完成的。坡道上的设计和所有的措施都是国际性的，都符合奥运会大跳台项目的标准。起跳台的位置和驻滑区、缓冲区的坡度以及长度等等因素相关，外方团队是经过国际雪联认证的，经验丰富。我们已经做过了45个大跳台，但那些都是临时的，这是我做过的第一个永久性大跳台。经过反复测量调整，起跳台的位置基本确定下来，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塑形。想要把一个大雪堆变成一个符合国际雪联标准的起跳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起跳台的大小、角度都需要相当的精准，特别是还需要保持整个跳台结构的稳固性，而这些工作大多数都是通过人工一铲一铲的来完成。我们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把所有多余的东西都铲下来。我们首先需要测量中心线以及所有相关的数据，然后呢把它切得像蛋糕一样。这个工作需要1个小时，但是之前我们要准备好所有的东西，所做的准备要花的时间就更多一些了，所以整个时间我们花了4个小时。必须要非常非常的精准，因为你的每一个错误都很有可能是最大的。 Maybe a big one。 整整10天的时间，大跳台铺雪和修建起跳台的工作就全部完成了。2019年12月10号开始，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就在这片场地上起飞腾空。2019年12月12号到14号期间，费雪北京国际雪联单板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的比赛，中国队也参加了。胡毅就是这支队伍的教练，他们在12月10号刚刚结束外训回到国内，当天晚上就来到赛场为第二天的训练做准备。当时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场地， 非常好。对，从它这个场地的这个高度、宽度和长度来讲都是最好的，包括后面的电梯也是双电梯上去，而上去之后运动员的出发平台非常大，而能容纳好多人。然后包括它整个这个跳助滑呀、起跳还有落地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中国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队2016年成立，由于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合适的大跳台场地，所以大多数时间呢他们是在国外训练。 还没建好的时候我们也想过，就是说会这建好之后到底会什么样去想，但是真就是怎么想也没想到会这么好。 在过去的好几年间，他们经常往返国内外很多城市参加比赛。2019年12月，他们回来之前还在奥地利冰川滑雪场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专项训练，同年还在意大利参加了那个赛季的第二站大跳台世界杯的比赛。 我们在其他国家参加这种城市跳台的时候，都是临时搭的那种架子上去，就是相对来说这种安全系数没有更高。从这个雪纸上来讲的话，它是喷的那种小薄冰，然后打碎了之后铺到这个驻滑道上。 2019年12月11号，中国队的队员陆续来训练，这其中有中国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队女队员翟月以及男队员何伟，他们也对这个跳台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雪质好，然后跳台的搭建还有它这个跳台的软硬度也都挺好的。 跳台晚上更好看，这个特别特别炫酷。 2022年首钢滑雪大跳台不仅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还将会是一个国际高水准的冬奥赛场。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钢滑雪大跳台及其配套设施。目前石景山首钢滑雪大跳台的配套设施之一香格里拉酒店外幕墙室内精装修施工已经进入冲刺阶段，该酒店建成之后将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官方接待酒店。制氧南区等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当中，各项配套设施将于6月底之前全部完工。首钢园是北京冬奥组委和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比赛场地所在地，目前酒店 A 楼玻璃幕墙已经安装完毕，工人师傅正在进行室内装修。A 楼利用首钢厂区发电厂的原有结构框架改造成酒店入口接待大堂，未来将会设置大面积的绿植区、景观水池、旋转楼梯等等，尽显工业风与现代简约风的融合之美。酒店包含了 A、B、C 楼三个单体，其中 A 楼是酒店主入口接待大堂，里边设有绿植区、景观水池、钢琴、酒吧等休闲区，南侧是全日制餐厅。B 楼是酒店的功能配套，包含了儿童乐园、游泳池、宴会厅、会议中心等功能区域。C 楼是客房楼，地上8层，共设置282间客房，能够容纳500多人同时入住。目前酒店外幕墙室内精装修施工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据了解，香格里拉酒店是在保留首钢热力发电厂原结构框架的基础之上重新改造而成的，聘请了意大利知名建筑设计大师，尽最大努力保留了热电厂房的原有风貌，具有浓浓的工业风。据首建投公司副总经理傅晓明介绍说，今年6月底之前，首钢大跳台配套项目将全部完工。今年首钢还将引入多家餐饮商户入驻。位于首钢园区的冬奥设施主要包括了冬奥组委办公区、国家体育总局冬训中心、滑雪大跳台以及配套设施。而现在呢，冬奥组委办公室、冬训中心以及滑雪大跳台主体都已经竣工投用。冬奥赛时运行指挥体系主运行中心今年1月份已经交付冬奥组委使用。而现在首钢园的场馆运行团队正在和国际专业体育机构合作研究场馆赛后运营工作，主要方向还是将滑雪大跳台打造为4季场地，春夏秋3季公众可以在坡道上开展滑冰、滑草等运动项目，冬季雪道可以供专业队训练以及大众体验。首钢滑雪大跳台作为专业性极强的冬季运动场地，赛后场地利用率不会太高，所以要更多的利用好它的网红属性，积极把大跳台水晶鞋的形象传播出去，和首钢园形成相互赋能的关系。在首钢园和场馆运行团队的预想当中，首钢园区正在加速品牌商业街区建设，促进一大批新项目落地。作为网红打卡地，首钢园吃住行游购娱等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体验大跳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今天呢，依然不例外，我们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交流的是关于冰球运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继续邀请到了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和他们的家长，来听一听他们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这些有趣难忘的经历。那首先呢，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刘超毅和他的妈妈。首先呢，还是有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超毅先来吧。 大家好，我是刘超毅，来自中国冰球运动学院，今年17岁。 欢迎超毅，那也有请超毅妈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刘超毅的妈妈。 欢迎二位啊。那我们最近来到节目当中的这波海淀区的队员啊，大家应该也明显感觉到了，年龄呢都相较于之前的那些同学们呢会大一些，可以说是他们的这个哥哥们了啊。那这些小哥哥们，他们其实相较于之前的那些同学们呢，他们打冰球的时间肯定也会更长。所以首先呢，我们也是想先听超毅妈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超毅是如何接触到冰球这个项目的。 哦，说起超毅接触冰球这个项目，还是 说来话长吗？ 对，还是很有渊源的。我们就是在他5岁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次带他，冬天嘛，11月份，带他去包头去那儿玩，当时去在那个响沙湾下面有一个小的那个支流，然后都结成冰了。当时他让我拉着他嘛，拉着他滑冰，结果当时就是他后面一拽我，结果我俩都摔那儿了，我直接坐到他肚子上了。 哇， 当时他就是一张嘴没气儿了， 这样真的挺危险的啊。 对，当时吓得就不行了，抱着他就往那个当地最好的医院去跑，然后路上呢，然后一叫他，他就答应了。后来个我们在那儿看了以后呢，然后晚上回到北京直接奔了儿童医院，然后当时看了看也没事儿，没有问题，在医院看了。 虚惊一场啊，看来是。 对，然后他们幼儿园当时是有轮滑课的，当时然后他就是上轮滑课的时候就跟教练请假嘛，说肚子疼，然后教练就问怎么回事儿，然后他就跟教练说了，然后教练一听，对，说怎么能去滑野冰啊，然后就邀请他去那个蓝色港湾啊，去那儿，然后呢带他去滑冰。然后当时我们到那儿，哎呀，还不知道什么叫冰球。他到那儿一看，看到那个球，特别喜欢，就手里拿着呢，就再也不松手了。然后从这开始接触到了冰球，才知道什么叫冰球。 就是得有前面那一段虚惊一场的这个故事啊，才有由此我们开启了和冰球的不解之缘。 对，还是 说， 还是挺有渊源的，还是 而且我觉得人家这个轮滑教练还是非常有安全意识的啊，特别提醒了我们说不可以滑野冰。 对，他也是当时也是在蓝港教冰球的教练嘛，然后平时业余的时间去他们幼儿园教轮滑课是这样他当时滑轮滑还是滑得不错嘛，就 刚好也有这个底子吧，我觉得是。 对， 这两个还是有一定相通性的嘛。 对，运动都差不多嘛，都是相通的。 那超毅刚才妈妈提到的小时候那段，你自己还有印象吗？ 挺模糊的吧，就记得滑野冰，然后但是我妈妈说我没气儿那段确实没啥印象。 没啥印象，但是刚才妈妈提到的就是你第一次去到冰场看到冰球就对它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妈妈还说那个球都拿在手里就不放开了，你这些还有感觉吗？ 没印象 啊。但是从妈妈的这个介绍感觉出来，就是你对冰球的这个兴趣应该还是属于一上来就有的，不像有的小朋友可能是需要有一个过渡，感觉超毅还是就蛮自然的，就是喜欢上这项运动了啊。 对，后来那次之后，然后就带他去了几次那个亦庄，他每次玩的都 用尽了洪荒之力吧，啊，都玩的不行了就才走。 对， 对， 人家不关门，我们不下冰，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男孩也都比较喜欢吧，就是又是冰，又是球，又是我们管。那个球杆以前叫棍儿嘛，叫 对 对， 所以 男孩子都挺喜欢的 啊， 嗯。 那他其实再加上也有轮滑的这个经历，可能上冰也就会更容易一些， 嗯， 不会有那种就是还需要去学习的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对，他当时是上的特别快，然后就适应一下嘛。 嗯， 当时教练也说上的好像就时间很短，就开始让他拿杆嘛，就， 嗯， 确实有基础嘛，还是嗯。 那赵妈妈，那么刚才介绍啊，五岁左右我们接触到冰球吧，可以算。 对。对 到现在，刚才也说超毅有17岁了。 嗯。 哦，那差不多得有12年的时间啊。 对，12年。 对，17岁的人生，然后打冰球的时间就已经占据了12年。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能去坚持这项运动？你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因为，它是一个速度与激情的结合吧，我就是特别喜欢那种进球后和撞完人的那种优越感吧，就是，还有赢得比赛胜利的那种喜悦 啊，就是可以说是速度与激情，还有就是释放一些心中的压力，也可以让你有这种感觉啊。 对对对。 那在小的时候，可能这些感觉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是需要一点一点的，随着你打冰球时间的这个增长，再加上年纪逐渐的增长，可能这种感受啊，或者说对于他的理解会越来越深厚。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啊，就是你在参与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哪件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事情呢？ 就这次全国锦标赛吧。 啊， 最近 也是刚刚参加完嘛啊。 就是参加全国锦标赛之前，我们参加了一个那个湘云北京那个测试赛 啊，4月份的时候是。 对对对，打的，就是我们队打的非常的不理想吧，成绩，就一塌糊涂。 嗯， 在打全国锦标赛之前，外界都不认可我们，就觉得我们就是纯是去玩去了，或者就是拿不了什么好成绩。 嗯。 那我们就想证明一下，我们其实那次是纯没有发挥好。 那次就是4月份的那个测试活动。 对对对。然后全国锦标赛前一个月集训嘛，非常的，其实非常的枯燥，就是都有点萌生那种不想打球那种想法了。 啊。 但是一想到就是，他们不认可我们，不相信我们，但然后动力就来了， 就要给大家证明一下。 对对对。然后我们是那个9支队伍中平均年龄最小的一支。 那超毅他们代表的应该就是 中兵院 啊，中兵院。 然后当时第一场是跟重庆，重庆是齐哈尔是冰球专一，就是最厉害的队伍吧，就齐哈尔里。当时我们队就是内部都就是有的人说，基本就是大比分会落后 悬啊。对。 然后外界也就是不看好我们，就是 毕竟人家那么强嘛。 对对对，人经验什么的都比经验身体，然后意识啥都比我们强好多。然后对面可能也有点轻敌吧。 对。 在常规时间被我们绝平了。 哦。 就是挺不可思议的，我感觉。但是最后那个加时被就是被进一个，挺可惜的。但是我觉得过程是好的，虽然结果不尽人意吧，过程 很精彩哈。 对，过程很精彩。 对呀，能在这个前面那三局跟他们追平， 对， 我们在加时让他们进球，那我们最后哪怕这个分数上的积累，我们的小分也是不一样的嘛啊。 对, 对，所以其实还是我们赚到了一点的，虽然这个结果 心情都不一样嘛。 对, 对、 哦，过程就特别精彩， 而且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啥的。 是，就像超毅刚才自己提到的一点嘛，他们这个队伍是平均年龄应该是 最 小 的 嘛啊，而且之前我就是也有一点点的了解嘛，咱们这个队伍本来也是去锻炼咱们这些队员的，年纪都这么小，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级别水平的比赛，让他们去和这些高级别队伍去较量，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很棒的体验了，对不对？超毅， 对，然后我们还绝平了哈尔滨专业。 哎，对，继续说。 对，也是前三的队伍嘛。 对对对。 哈尔滨也有好多老队员带小队员，他们就跟重庆实力差不多吧，但是也被我们绝平了。就都挺不可思议的，但是都是加时赛输的。 对， 都差一点点。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全国冰球锦标赛当中啊，收获到了很多的宝贵的经验嘛，啊，是不是？而且就像你自己提到的，虽然说在四月份的那次测试活动当中表现得不太理想，但在这一次的这个全国冰球锦标赛当中，我们应该还是用实力说话，让大家 对 于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吧，可以说啊。 对， 那刚才超毅自己说到的这个比赛，您应该也是有关注全程吧，这是肯定的。 对，就是第一场对重庆的时候我没去，我真的挺后悔的。 您是当时不敢去，还是因为有事儿？ 没有，是因为工作原因嘛，就后来那几场都看了， 场场都去了。 对对对对， 在现场看超毅的比赛，其实按理说啊， 嗯， 您也是老手了，那超毅打这么长的时间的这个冰球了，您这冰球比赛没少看了，陪他应该也是经历很多了，但是在这种级别的比赛现场去看的时候， 嗯， 那种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对，反正是看他的比赛吧，我自己都总结出经验来了，然后就是他每次比赛之前呢，就是包括我在内，不要想的太多，就是对，顺其自然。就是你越想说让他达到一个你的标准啥的，他越达不到，就顺其自然，有人会给你很大的惊喜，就是我们老看嘛，就是心态已经很平和 了，平常心了嘛。 对，就是对于我来说最主要的，他主要是每场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就 OK 了，就不要想去想结果怎么样，他只要发挥好了，把自己的东西发挥出来了，就是最棒的， 就是过程更重要。 对对对对，我一直都很注重这个过程，就是其实你过程有了，结果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就 对，你对得起每一分钟你的努力。 对， 最后的那个结果，哪怕就像刚才超毅提到的，可能我们最终的确是没有战胜对手， 对， 但是这个过程是精彩的， 对， 哎，他们是有收获的，这绝对是和我们同样都是输了，但是最终那个你，比如说你在比赛过程当中你没有尽全力的话，那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对，心情不一样嘛，啊，很兴奋嘛，就是即使是输了嘛，但是很兴奋，就大家打的都， 感受也不一样。就是打完这几场比赛之后，外界对我们对也对我们有认可了，不像之前就是觉得我们就是一盘散沙 啊，所以自己的这个感受肯定也是特别强烈的嘛。 对 啊，那你自己觉得你在这次全国冰球锦标赛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收获其实就是经验上的收获吧，就是跟这些强队打比赛啥的，不要总想着就是投机取巧嘛，因为人都是成年人过来人，你这种小心眼啥的人都一眼都被看透了啥的，就要实实在在的。像就是前抢什么的，你就是不要就是像走个形式似的，要实实在在，就是身体碰一下什么的，说不定还可以把球权抢过来，甚至进球。 所以这样的比赛啊，给他们带来的这个经验上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就像超毅刚才自己也提到过一点，在之前的这个备战的时候的确是很辛苦啊，中间有那么一阵子的时候都想说哎呀不想打了，想去换换心情啊， 对对对， 放松放松的那种。那我也很好奇，在你打冰球这慢慢的小十二年的这个历程当中啊，之前有没有过想放弃的时候？ 有。就是因为太苦了，有点。 那是在大概什么时候？ 去年差不多在国家队 U20 的时候。 哦， 当时 秦皇岛吧，七月份应该是。对， 差不多最热的天，在太阳底下陆地啥的，就特别苦，就有点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就是只要一出门就出汗 啊。是，那多难受啊。 对，就是上冰其实还好，上冰 还凉快呢。 对，一是凉快，二我喜欢上冰嘛。一是喜爱，陆地是真受不了，我个人也就是挺排斥这个陆地，但是又不得不练。 对， 就是要没点意志力啥的都坚持不过去。 是啊，那后来怎么自己咬牙坚持下来的呢？ 就是自己有目标嘛。就一直想着那目标，要去完成那个目标，就有动力了。 那你的目标当时是什么呢？给自己定的？ 当时， 是觉得就是我必须得把这事儿给坚持下来呢，还是说我必须得在这个队伍当中有一个好的表现呢？因为我们有时候是有短期目标啊，可能有长期目标，也有一个眼前的目标。那当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就是坚持下来嘛，就是要就是表现一下自己 啊，所以就咬牙坚持下来了。 那 超毅在打冰球的这段经历过程当中啊，会有想放弃的时候，刚才自己也提到了，作为家长，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呢？ 有， 就是一是我们住在大兴嘛、就是从小这么多年上个兵特别不容易，路途我们要从南城跑到北城， 对、 然后他尤其他小的时候拿那么一个大包，每次都要换护具脱护具，就是从里到外，从外到里，从上到下， 对， 就那时候真的就我也是好烦好烦那时候哎呀，但是后来想想，因为他特别喜欢这孩子，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可以说是挚爱嘛，就是、所以就是因为他坚持，所以我坚持，如果要不是他坚持，可能我比他要放弃的早 啊、 然后就是有一次就是印象特别深，然后放学上小学我忘了几年级了、然后从大兴接完他去那个西三旗上课嘛，当时北五环是翻车了，然后整个路都给堵了，我们在路上就堵了六七个小时，然后围着五环转一圈又回家了，课也没上成，到家好像十二点了吧，可能是， 我天哪， 这我印象最深的啊， 嗯， 真是就是现在回头想想不知道这么多年怎么坚持的，但也坚持下来了。 但是最主要的感觉其实也听出来，就是还是因为超毅对于这项运动的这种热爱， 对 啊、 嗯， 让我们作为后勤保障团队的就必须不能给人拖后腿、 还有就是每次就是其实家长都是一个心情，每次孩子们就是在那个冰上训练的时候、我们都在看台上几乎就是目不转睛嘛、都不眨眼睛的都在盯着他们自己孩子的每一个动作， 嗯， 哎、这些看到他们打比赛然后进球啊失败呀、哎、跟着他们一起高兴嘛，也是特别激动、有的时候一比赛喊的嗓子第二天全是哑的， 我们都是他们忠实的粉丝嘛， 铁粉，对，铁粉、 所以其实也有点像是在这么多年下来啊，就是属于已经他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离不开的一部分了。 对、就是现在大了好多了，小的时候一到寒暑假可能有训练然后要再出去打比赛、比如说那个七月份八月份放暑假嘛，一般的五月份六月份就整个这个暑假的安排就全都满了，还没过暑假觉得哎呀暑假过完了都是这种感觉，就 真的可以叫几十年如一日了，快 对 对就是冰球家长都很疯狂，全都都特别疯狂， 对，刚好也像您提到的、因为我们有这样一群孩子们的家长或者说这样很多的家庭、彼此之间可能大家都看到我们是这样子在为冰球去付出，他们彼此之间也是一种陪伴，啊，他们队友之间的嘛，啊，在我们家长其实也渐渐的都成为一种陪伴了，就像您说的看他们打比赛的时候、家长们在场外、那肯定也是三五成群大家就着伴儿一起去看比赛，一起去关注他们的表现，然后一起再约着孩子们一块儿去哪哪玩， 对， 可能都是这种状态， 对对对对，给他们助威加油啊，就是跟着他们着急而着急，就是啊，有的时候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家长一看特别紧张的时候打的，然后都不敢看了，都跑外面去走步就行了，很紧张。 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他在这次全国冰球锦标赛的比赛、我当时没太敢确定问您是不是有看，就是怕您像有的家长似的、我听到的真的是不敢看、是必须得 有 啊、看那个其他家长录的回放、就我已经知道结果了、我再去看这个比赛、可能心态会稍微的平和一点、要是全程看他们打比赛就觉得哎呀不行不行受不了，有的听说还要吃这个降压药的， 有 这个速效救心丸我都听说过、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就是我们这些家长为了孩子们参与这项运动真的也是付出了非常多 啊、是因为我觉得只有感同身受，要不然好像是感受不到我们的这种心情，应该是啊、确实是、就是经常是喊完了以后第二天嗓子是哑的那是常事儿就有的就是有的时候看他们比赛的时候我们的手全是又凉然后又出汗那种，就紧张跟着啊、 真的是恨不得也想上场，但是一想自己上场能帮什么呀，什么也帮不上，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打了这么多年嘛、就是我就是心态已经很平和了，就是、 所以 不像那时候那么激动了，一打比赛就 对，的确是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吧、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孩子和家长共同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是， 他也 确实是 通过冰球这项运动收获到很多的东西、家长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孩子的这种变化、其实我也很好奇超毅打冰球这十二年左右的时间、您感觉他在冰球运动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尤其是参与这项运动给他带来的，您觉得？ 我觉得小的时候吧，你跟他说吧，说接你这今天这个课或者比赛，你哪儿哪个位置哪儿不好，哎，他能听进去。后来再大一点呢，他自己能意识到他自己的问题，然后他还能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能去思考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主要是 就是这个冰球速度特别快嘛， 对， 临场上这种变化也特别多，就是都得靠他自己的判断 是 来做出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做出决定，没有你犹豫的时间嘛，就是所以这个对于男孩子比较锻炼他还是 对这种决断力嘛啊， 很 重要， 对 优柔寡断的，你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反而是处理不好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以后的这种性格培养也是挺好的，也是。 那超毅自己觉得呢？打冰球到现在，你自己觉得你性格上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习惯上也好，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就性格上吧，就是我感觉我以前就是小时候挺内向的，就我感觉我自己是啊，然后接触冰球更外向了吧，爱交朋友爱说话了什么的 啊， 就是因为在场上你得不能打哑巴球， 对 得那个沟通交流，所以说这就慢慢的就是爱说话了 啊。不过超毅今天感觉啊还是一个酷酷的帅哥，我觉得可能平时跟队友会更他们彼此之间啊这个感情啊更深厚啊，交流的肯定也就更多嘛，就像他自己说的， 对他其实好像在冰上和在冰下好像就像两个人一样， 上 冰 之后就打开了他的开关。 对他在冰上好像就是那种就是也有时候我们聊天嘛，家长就觉得他是一个就是特别有激情的孩子，就是一上冰那激情就来了，就特别活跃那种，就在下面可能有点就是那种不太爱说话似的那种， 我们那叫蓄电模式，就是下了冰之后我们得把电量留够了， 对， 上冰之后再放电吧， 对，一到冰上他可能就是那种一会儿喊一嗓子一会儿喊一嗓子那种激情就全都来了，好像完全就是像两个人一样，就 再次体现出他对于这项运动那是真的爱啊。 对，是，其实有过一段时间我也想不想让他打了，但是 又不想让我们打了，看来您中间这个想放弃的时候挺多的。 是有一次就是特别小的时候比赛，然后那天表现特别不好，我们成绩也不好，回到家特生气，就我说你就别打了，以后我们不要再浪费那么多时间了，他就下午一边写作业一边哭，就一哭了一个下午，然后一边哭就说妈妈那你把我的护具留着吧，然后说留个纪念吧，他可能不记得这事儿，应该是对他没有印象，对 也没印象了， 对他没有印象。 那后来呢，我们当时其实也说的是气话啊，不会说真不让人家去了吗？还是说真的断了他那么一小阵子？ 说如果真的要做这决定真的得思考，作为我们家长， 对， 我估计要不让他打他可能得疯了吧。 所以后来再看孩子当时的那个态度，可能也觉得就是不忍心， 对， 不忍心就让他这样断了他的这个爱好嘛， 对，而且现在大了，他自己就是刚才来的路上也是嘛，自己知道自己的目标嘛，我想怎么怎么样就。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吃了吗您？您都走啊，干嘛去啊？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儿咱俩溜溜小花园。 小市场买点菜，行，一公车带一桩。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北京市慈善协会发起防汛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呼吁各企事业单位、个人以及社会各界为受灾群众伸出援手。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官方微博授权发布防灾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倡议书，提供了全部捐赠方式，欢迎登录查看。 河南， 我们跟你 一起扛。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拥挤恐怕在所难免，但健康防护却可以由你决定。